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纪安放暑假。 Hello, thank you, 又来到这个这么有灵魂的节目啦，哎，不要说那么多，我劝你立即站起身，感受一下地下音乐的力量，没错，这里就是纪安放暑假，哎 ！Go on， 卓然你心，青春正在烫滚。Oh yeah， 缤纷色彩好比奥运。 哇，我细佬贝斯手金扬，吉他手阿波，鼓手。西令当然照答，做咩我阿驹我哋全部都 ready 啦，好，先嚟第二个环节，几安拣靓歌先，我鍾意第二先过第一，得唔得啊？ 咦，真係唔得㗎喎， 二是不可以先过一的。OK， 咁你第一个环节先，冇所谓。纪安独身。哇，睇下你封信先。 会唔会系我嘅 brother？ 同样系嚟自 band 坛中人嘅老四。阿朱公石亮，佢嘅廿八点，淡淡淡淡淡淡，巴拉巴巴拉巴，真系好好听啊！公石亮，佢任何乐器都识得玩，仲要唔系净系识得玩咁简单，佢玩到出神入化噶。咦？不过呢封信唔系阿朱啊，呢位听众叫做明辉，明辉佢又咁讲啊，纪安乐队好嘢啊！我有条问题想请教咁多位啊！我而家喺街口嗰度等咗好耐，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等等啊等啊等啊等啊，都唔见我女朋友出现啦！你哋可唔可以帮下我睇下佢喺边啊？ 我是愤怒，分分钟我烧死你。 有音乐都唔问我哋纪安乐队，讲埋啲咁嘅无谓嘢。好耐都唔见自己女朋友出现啊，我点知啊？ 会唔会啊？ 系你根本冇女朋友啊！哎，你自己幻想啫嘛。你呢班滥用药物嘅迷幻青年，哎。 我同你讲，千祈唔好滥用药物啦，做一个健康人啊，点做健康人？早睡早起啊， 咁早起身做乜嘢啊？哎，梗係搭我嘅早班火車啦，聽下歌先。哇，聽完好聽啊，好。第二個環節，幾安啊，揀靚歌。今日揀選啦，係啊，都係 rock 底嘅，夾個 band， 佢叫做梁子健。佢曾經做過嘅節目包括恐怖分子、青蘋果、紅提子、之健美先生，係咁多，唔記得啦。其他嗰啲，哇，森美小月歌劇團就嚟開 show 啦，我梗係支持下啦。聽下今次佢哋呢個舞台劇《Big Nose》嘅歌先，《逼黑》啊，係嘛？大黑啊，逼黑。哇，心美小意啊，正啊。踩高車踩高橋炮哥俾我要我接招把戏这么小拍拍最紧要永远也心跳我为你眼要泪要上粒跳。好啦，听完心美小意嘅歌曲逼黑之后呢，哇，我即刻对地下乐坛充满希望。地下音乐人他们的音乐都可以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要加强了我挑战主流乐坛的决心、yeah! 听着啦，主流乐坛的歌手梁正奇，我们地下音乐人一定会有出头天的、哎，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菠萝谷。 鱼鱼喂，鱼鱼喂，鱼鱼喂，鱼鱼喂，鱼鱼喂，鱼鱼喂，鱼鱼鱼喂。各位现场观众，你哋好啊！点解星期一都会有劲菠萝谷咧？系啊！因为个节目表呢好梯呀，係呀，乜都好梯呀，所以呢就搵啲五分钟左右嘅节目嚟试下个时间表囉、啊、所以乜都要最紧要快下、啊、我係阿 Migo,Hello, 搵埋我嘅两个靓女拍档出嚟先。 点啊 ,Migo, 乜你咁介绍我哋两个㗎，好尴尬㗎嘛。我係 Alan,Hello, 我係任意任 ,Hello, 等一下先。事不 點解我哋都講事不宜遲嘅？ 因為真係事不宜遲啊！再講事不宜遲咪好遲囉。 係啊，我哋唔好講咁多啦 ，Alan 好嗎？任意任。 係啊，我哋乜都唔好講啦。點樣嗰邊嘅嘉賓呢好似已經準備好咯，不如將時間交俾佢啦，好嗎？好，交啲時間俾佢先。五湖四海，嚟自印度嘅 Ali Musa 唱出一首民謠啊！呢首歌咧，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咧，可能會比較陌生啊，但係。只要你答真呢啲歌词呢，就会知道呢一首系一首好有意义讲亲情嘅歌嚟嘅。阿里摩萨，爸爸妈妈思念你。好多观众直情想喊啊！喂，即刻过嚟，过嚟讲两句先，同阿 Lee 咧讲两句先啊！阿 Lee Mosan 有啲乜嘢咧想同香港嘅观众讲咧？ 唔好意思啊，佢唔识听啊，我又唔识得讲话，算啦算啦，好啦好啦，算啦，唔好意思啊。好啦 ，Alan 啊，点样啊？义文，冇错啦，放弃啦，唔好同佢讲嘢啦。我见到嗰边咧，香港区嘅代表已经准备好啦、啊。我知道佢为咗今晚嘅表演咧，特登去到韩国嗰度咧，系练舞同埋食泡菜嘅。系啊。我相信呢，大家等咗咁耐，今晚就係等呢位朋友出現啦，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佢係邊個啦，係咪？前之 Kid 嘅成員，今時今日獨當一面，阮文安 Tommy 仔，唱出大家期待已久嘅誇張啲咁多。唱得好好啊 Tommy 过嚟讲讲先，过嚟讲讲先，系啊，过嚟先。依文啊，我知道咧 ，Tommy 咧就快出碟噶啦。系啊 ，Alan， 我知道佢就快出碟噶啦。咁我想问下 Tommy 啦，有乜嘢歌咧喺你张新碟度咧系可以同大家推介一下嘅咧？ 其实新碟咧里面 其实新碟里面啦，系啊。 唔够时间啦，唔讲啦，即刻数下今个礼拜嘅劲波罗榜先。第十位陈婉琪，奇就奇在你。第九位尹光，波波。第八位蔡一杰，什么天生不是女。第七位何韵诗，怎么天生是女。第六位林一峰，萧公子。第五位杨千华，杨。第四位周杰伦，蒙猪眼。第三位米奇老鼠，我好怕加菲猫。第二位 I love you boys， 永远 number one 唔到。第一位女方 I love Dodo， 即刻有请今个礼拜 number one 女方唱出 I love Dodo。 齐齐美人要向上爬。 好啦，好耐都冇见女方啦，点都要同佢倾翻两句啦，系咪？女方，过嚟先，我想问下你呢排点样啊？搞紧啲乜嘢啊？哎呀，唔好意思啦，唔够时间啦，系啊，系咁啦，拜拜，女方。好啦，介绍一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嚟到劲波罗曲嘅有啲乜嘢嘉宾呢 ？Alan， 好啊，我介绍一下义文啊，交俾我啦。下星期同样时间五湖四海。有嚟自日本嘅 Moshi Moshi Mimi Kiki Yen 先生，仲有呢香港区嘅代表唔少都有，文家龙、梁夫丽同埋犀利妹嘅，仲有大家期待已久阮文安都会出现喺呢一度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赶时间啦，快啲到。 大家好，我们是 DJ， 你现在收看的是 I Love 电视台。 跟住落嚟系全新环节，泰国六出梯梯特约日本之旅， 带你去未去过嘅地方，食未食过嘅美食，我哋系日本之旅。文皮啊 ，Hello 英君，今日咧带我哋去食啲咩啊？ 日本嘢你又食得多啦， 系。 今日咧我就带你食啲新嘢， 系。 食日本嘢。 嗯，真的好开心啊。 来啊，跟我来啊。 好啊，去咯。 嗱，呢度呢就是食日本拉面的地方啦。 啊， 有不同的口味的吧。啊，有面豉底的札幌拉面啦。 哇， 东京的酱油拉面啦。 哇， 九州的猪骨拉面啦。 哇， 北海道的北菇拉面啦。 哇， 仲有北海道嘅味噌拉面啦。 哇，咁我唔客气啦。哇，好好味啊，我未食添。哇，好好味啊，点讲呢，真係真係好啊，入眼啊，心啊。 啊，文琪，等我用相机将呢个 moment 记录低先。 唔该， 唔该。 哎呀，好 感动，因为呢我成日都在香港吃拉面的，但是呢始终都是日本这些拉面好吃好多咯，真是。 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吃的这一碗日本拉面呢在香港都有分店的，其实味道是一样的。 是啊，我吃到的，是啊，我吃到啊，是日本和香港共同结合的味道来的嘛，好好味啊，我不客气了。真的好好味啊。 咪住先。 这个汤碗好靓。 等我用相机拍下你的moment先。 行不行？OK 你知不知道吃拉面最重要呢就是吃啊。食成碗面呢食晒落肚一滴汤都唔好浪费喎、所以呢呢间拉面店嘅老板就将不同嘅字写喺汤底嗰度，等客人食晒成碗面先知道自己得到个咩字。 哎呀、 你睇下我个碗得到个长字啊。 係嘛。 啊呢一多啊呢一多。 啊我个碗有咩字呢等我快啲食埋碗面先啊，哇好大碗啊。哇我得到这个是个细字什么意思、 阿文琪啊 什么 我们吃完拉面啊不如带你去学整拉面啊。 啊好啊好啊我好想学好耐 的。等等我要用我的相机记录低拉面带给我的一些感觉啊。 快点啦已经做了。在我身边呢就是整拉面整了二十几年的老师傅老班师傅的 ,Hello! Soka, 大家好的。 啊老师傅今天是不是教我们整拉面啊 ?So,So,So, 整拉面的最重要是那些面的面要好吃了最重要是面粉的。欸、你做什么的 什么我在这里猜緊麵粉囉。 整拉麵最重要係個湯底㗎你過嚟㗎。 我過嚟啦。 你做咩過嚟㗎、都猜麵粉㗎嘛。 猜你頭先唔係話。 整拉麵最重要係猜麵粉㗎。 OK, 咁我開始猜麵粉啦。 你做咩猜麵粉㗎個湯底係最重要㗎。 可不可以教我哋点样整个汤底呢 未整面点整个汤噶你猜咗面粉先噶 咁我猜面粉。 做咩猜面粉噶拉面最重要嘅汤底噶 咁可不可以先讲个汤底呀 整咩汤底噶你都未整面粉点落个汤嗰度噶我整完个汤冇面咁我点整啊 咁我猜麵粉啦而家。猜。 你做咩猜麵粉㗎食拉麵最重要係個碗㗎你整咗個碗未呀 個碗我而家猜個陶瓷整個碗先。 你做咩整個碗㗎係整筷子㗎請問攞咩食㗎 咁我而家去樹林度砍伐啲樹木嚟。 你企喺度㗎而家面前有麵粉你點解唔猜㗎 咁我而家猜麵粉我猜麵粉 大力啲㗎、大力啲 猜麵粉 你做咩咁大力呀 咁我收返細力少少 大力啲呢細力冇用㗎 我而家大力啲 大力做乜嘢唔可以咁大力㗎啲麵粉有生命㗎、 好啦我整啲我大力整個麵粉啦我細細力整麵粉啦 你做咩整麵粉你整个汤底㗎 咁我整咩而家 你而家开间铺头先㗎如果唔係你整完碗面啦冇铺头啲人嚟点食呀 多谢晒老板师傅。 索㗎赞你。 赞你。 大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接下远说。 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黑色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劲，要阵咪为国大唱老兵，咁酷。 你系信你为阿叔，我请你出杯，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猜忌，和宝宝吃咖喱，连随令肥姐夹一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学一起里面舞台为你起。有我哋，你的好知己，好军备，乜都交给你。有节目，实会遇埋你。和光仔讲嘢，我惊你忘记，连随令肥姐急急了。 好。